速度好快啊！ 无数人惊呼着。发生在特定地图上的特定战斗，那可不多见。大风常有，但风大到可以让角色的速度发生如此强势改变的，唯有绿野风宗中的狂风风眼。至于狂风所能提升的速度有多少，这个不详，根据角色的负重还有力量属性所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但看此时蓝雨战队众角色的飞速移动，至少提升在50%以上。而这一入风中，顿时也看出蓝雨在这幅图中的真材实料了。他们五个角色的负重、力量还有本身的移动速度各不相同，但是在受到狂风复杂的影响后，他们的阵型却保持得和之前一模一样。显然他们对这种条件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对自如。反观星星，他们知道风眼位置，可以走出攻略路线，说明对这幅图并不完全陌生，还是有一定基础了解的。但是若非有过专项练习，了解到这种情况大概就已算不错了。风筝战斗，别说没有专项练习了，就是有，他们身处逆风位，受到的影响那就是减速，再和顺风而下的蓝雨一比，一加一减，相差何止百分百，就是普通玩家也断不可能在这幅图的狂风风眼处从逆风方向进入风区。星星自然没有风区，在探知这里是狂风后，他们全队就开始朝着下一个风眼目标去了。但是蓝雨战队顺风冲出的方向却恰恰是朝着星星接下来的路线方位截了去。蓝雨很果断地做出了推断，正中目前局势。顺风而下的蓝雨战队将狂风中被吹得东倒西歪的树木花草急速地甩到了身后，仿佛就是一晃眼的功夫就已经通过了风区的一半。在前方，星星战队五个角色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视野内了。蓝雨丝毫没有减速，就这样直冲了过去。星星诸位当然也发现了蓝雨战队的存在，他们不可能进入风区和顺风直下的蓝雨战斗。 继续向前， 叶修指示着，但是蓝雨此时已经做出了攻击，攻击来自于郑轩这个没干劲的家伙，他的弹药专家枪林弹雨可说是蓝雨队中的第一射程。嗖嗖嗖嗖，数枚手雷在同一时间飞出，那绝不可能是技能的连续使用，毫无疑问，这是弹药专家70级大招乱雷，爆缩式、定时式、毒气瓦斯式、感电式，不知多少种手雷在这一时间被枪林弹雨丢出。他们的速度本没有子弹更快，但是此时他们所受狂风的影响却比子弹更明显，好像漫天星辰骤然间就全坠到面前，压迫感十足。轰！这一声爆破却来得有些提前，而后在狂风中竟然卷起一波气流朝四面扩散，比起狂风还要来得强劲。狂风可以让角色加速减速，但到底还是没把角色吹飞，比起爆缩式手雷在爆破后可以吹飞角色的冲击力，它到底还是要逊一些。乱雷中的这枚爆缩式未出风区就已经被爆炸，星星阵中君莫笑千机伞的伞尖硝烟正袅袅升起，风区中如此急速的手雷竟然会被凌空打爆，巧合不太像，爆缩式手雷无疑是对站位阵型破坏性最大的一个，哪儿那么巧啊，这么多枚手雷中就正巧是他被射爆，这显然是刻意为之，太可怕了。叶修操作之精准令人惊叹，不过君莫笑的空中狙击也没有就此停歇，他紧接着就又放了一枪，这一枪结果却是打了个空，风中乱雷真不是想打中就打中的。叶修的君莫笑两枪中一，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却只来得及开出一炮，结果也是打了个空，两枪一炮的功夫，重手雷已经飞临了星星阵中，星星选手根本来不及让角色散开闪避，这些手雷来得太快，牵制的范围也太大， 于是他们非但没有散，反倒是利用这丁点的时间收缩了一点点。念气罩，星星最终用来抵御的技能是方瑞海无量的念气罩。不够吧？所有人在这一瞬间就这样想的，因为念气罩也是有生命值一样的东西，不是无敌防御。而乱雷这么多颗手雷强袭，虽然其中有一些是特殊效果，伤害不高，但是念气罩想将他们悉数拦下，却也远远未够。轰！念气罩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撑起，就已经有手雷触到，发生了爆破，一股子绿色烟雾喷出，弥漫着扩散着，沿着念气罩的外壳。毒气瓦斯在游戏里被弄成了绿色，这是有毒的象征。念气罩似乎不可能中毒，但是毒气瓦斯却确实在侵蚀着它。紧跟着又是一枚感电手雷炸开，电光在念气罩上肆意流窜，跟着是定时手雷，未到时限，碰撞也不可能让它发生爆破。手雷撞到念气罩后，在上边蹦蹦跳跳。再有普通如撞击式、遥控式等几种手雷，看似同时，其实还是有一点微小差异的，撞到了念气罩上。爆炸声不断，念气罩瞬间就被击碎。但是此时未爆还能继续攻击的手雷呢？千机伞撑开一甩，这些个趁势而入的手雷就全在伞面上炸开了。安文义的小手冰凉也立即一个大恢复术跑了过来，补上了君莫笑撑伞盾硬顶损失的生命。面对这个来自风中的乱雷，星星队中几人富有层次的合作丝毫没有乱了阵脚，但是蓝雨的攻势这才刚刚开了个头。夜雨生凡、刘云、蓝雨的双剑客已经齐头并进地杀了出来，同时三段斩开路，借着风势快得仿佛两道流星，紧随在乱雷之后已从风区里杀出，却还借着风势速度依旧快无比。流星式，两位剑客出手都是同样的技能，不过刘云重剑，夜雨生凡光剑，武器造就了两人同样的技能，还是有了快慢之分。夜雨生凡更快，刘云稍慢，但是这慢也是相对于夜雨生凡的快。借着风劲冲出，余势未消，再又是流星式，这剑客第一快的技能，这简直已经不是人力可以捕捉的速度。两道人影，两抹剑光，就这样从星星阵中穿过，带起两抹鲜红，而后两剑客齐齐一转身，就和尚在风中的队友对星星形成夹攻之势。但是与此同时， 看脸， 公共频道里豹子一声吆喝，豹子入侵一把抛沙打出，正朝着流星划过后潇洒转身的夜雨生凡、刘云二人脸上扬去。结果这二人的反应都是极快，一左一右，两个角色一同偏开视角的同时，手里的剑却已经扬起上挑。再普通不过的攻击，换是一般情况下，包子要躲过这一击真的一点也不难，但是此时双人配合两技上挑，一个较快，一个较慢，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剑短，一个剑长，如此一来，竟将包子入侵可以躲避的空间完全给封杀了。好在星星也不是包子一个人在战斗，拔刀斩，君莫笑刚刚用千机伞拦截了剩余的乱雷，而后就被顺风抢入、快到不可思议的流星式给命中了。此时顺着那一剑带来的冲劲，身子一转，好像是在追着那从他身上带飞出去的血花似的，一记拔刀斩，剑光刷一下闪开，那带飞出来的血剑瞬时都被横抛为二，这一斩斩向了夜雨生凡和刘云两个人。当一声脆响，君莫笑这拔刀斩是左手剑，自右向左斩击。夜雨生凡和刘云这边，夜雨生凡居左，刘云居右。君莫笑这剑一出，夜雨生凡的上挑突然收回，剑身翻转朝下就是一力，就是一个剑客技能格挡，刚刚好将君莫笑的拔刀斩给架住。这拔刀斩既是由右向左， 叶雨生凡这端一架住，也没办法继续朝右斩击了。刘云无需抵抗，上挑依旧继续使出，而包子却未料到有这样的变化。黄少天在最后关头放出闪避空间，他再想躲却也来不及，到底还是被刘云这一剑挑向了半空。而叶雨生凡格挡这记拔刀斩，身形向后滑步泄劲儿。刘云那边上挑刚得手，由自向后滑步的叶雨生凡已是一个剑落长空。那剑看起来离包子入侵越来越远似的，但是最终剑尖带出的璀璨剑气还是刚刚好打中了包子入侵。刘云的上挑撤回，跟在叶雨生凡的剑落长空后，也是又一个技能准确放出。这两人交替的攻势完全没有停顿般连续击打到了包子入侵的身上，双剑可配合之精巧，已让全场鸦雀无声。这一端有两剑客深入阵中的侵扰，另一端还有风中的索克萨尔和枪林弹雨却还在借着风劲发动攻击。不过索克萨尔是术士，他的咒术却是该什么样还什么样，借不了这风势的，只是站在这风中，攻击端没什么可借的，防守端却也能有所倚仗。沐浴成风那边一发炮弹射来，一入狂风风区，明显速度大幅下滑，飞得无比艰难。这种远程攻击躲避起来轻易之极，索克萨尔就好像站在什么安全区一样，不慌不忙吟唱着他的咒法。郑轩的枪林弹雨则继续借助风劲儿，大幅度地提升着攻击节奏。绿野风宗不愧是蓝雨在生死之战中选出的团队地图，借着一个狂风风眼，他们就已经打出了如此精彩的攻势。